迎你，呢度系叱咤903。 What's Papa J？ 今日咧就有一个唔系咁好嘅消息咧，要话俾大家听嘅。咁呢个唔系咁好嘅消息咧，我哋交俾阿云海去讲。 系。 呢个唔系咁好消息嘅， 呢个唔系咁好嘅消息，其实都系好消息嚟， 都系好消息嚟， 系咩消息咧？嗱，即系之前咪讲过可能会有个 video show 啦， 咁啊真系因为技术上嘅问题咧，咁呢个 video show 咧将会咧宣布系胎死腹中啦， 胎死腹中， 唔紧要嘅，我哋下次有机会咧就搞过啊， 系下次有机会， 有机会咧搞过啦。咁啊，阵间节目即将开始啦，今日你都知道啦，听到宣传嘅话咧，今次会讲系 time machine， 咁啊会讲下时间嘅呢个问题啦，即系。呢、这个时光机嘅问题啦，咁 样， 亦都咧系搭咗条葱嘅， 系大葱、啊，一个新鲜热辣嘅一个加拿大嘅俾人所谓嘅老劫事件， 系系， 埋 UFO 目击事件一个， 好好好。 星期六晚九至十一，清晨903。不明来历。 今晚嘅不明来历咧就系开始啦，咁有云海大师， 做 Papa J， 系咁啊。今日你头先话你讲一个UFO 嘅目击个案 嘅新嘅 case， 新 好新嘅 case， 几新先？ 发生喺七月尾，咁而家九月啲人开始冚冚声咁研究，十月咧啱啱仲有啲新嘅 report 出。咁 最近咧又睇到啲电视咧话啲行雷闪电嗰啲咧会有一啲叫 ball lightning。 系火球咁样啊嘛， 球形嘅闪电， 系 咁啲球形嘅闪电咧就可以直情系冲过玻璃嘅， 嗯， 即系亦都可以入屋啦，即系真系可以入屋啦。咁有啲目击个案啦，咁佢话咧喺佢亦都补咗一句咧，即系令到我觉得咦呢句嘢都几匪夷所思。 你讲咩咧？ 咁因为咧佢话喺呢、這个即系宇宙嗰啲光体好多都可能系呢啲嘢嚟噶。 嗯， 咁我就谂啦，咁但系 UFO 目击个案唔系净系喺行雷闪电嘅时候先目击噶嘛，有时天朗气清都见到嗰啲光体定咗突然间闪走噶嘛，即系佢话佢嗰只咧，其实都系一啲光体。咁有個日本仔就研究啦，喺即系个实验室里边咧就研究一个箱啦，帮佢再研究点解会有呢一啲。球形嘅闪电咧、即系闪电系一条线咁样噶嘛，系嘛？咁就有啲系球形，佢、就直情模拟到球形，即系证实到、 有呢种 系有呢一种咁嘅闪电嘅。 嗯， 咁其实会唔会大家以前睇嗰啲系呢一 啲 UFO 出现嘅 时，都系一个不明光体啊嘛？ 系、 佢都一嚿嘢，亦都可以飞入你屋企噶嘛？ 嗯， 即系譬如佢劈中你屋企出边嗰个嗰个铁枝，可能就产生咗一个球形嘅闪电，跟住就冲入去你屋企。 唔係，但係咁，即係有啲好多 UFO case 咧、即係講到啲球形嘅光體咧，某個程度上佢都係有少少意識方向噶嘛。咁、我又覺得咁咯，即係如果你純粹用呢個所謂球形電你去解釋所有嘅 UFO 現象， 咁就比較， 我又覺得牽強啲， 低啲啊啲。 例如同埋你諗下幾多個 case 係啲飛機或者啲戰機 lock 死咗之後又轉彎，咁呢啲係咪有意識先？ 即係同埋我即係第一樣諗到就係冇，唔係淨係行雷閃電先有 UFO 出現啊嘛。就 是、 英國拍嗰個 Concorde 機嗰、那個，嗰、個唔會係行雷閃電啊。 如果劈咗落個機度啦，冇錯。喂，但我想講呢個加拿大嗰啲 case 之前，我想今日好多嘢。好多嘢要补充嘅嘢，好多嘢要讲。 补充翻第一集人类进化历史嘅， 唔系嗰集我飞欧咗啦，我唔想讲啦吓。咁就即系要讲翻就系上个礼拜咧，咁就有啊。其实我最头先俾你打乱咗啲嘢。头先咧，如果我想开麦讲咧，就讲今日其实睇新闻咧，咁我系几兴嘅。其实今日你大家都知啦 吓，田 海系田海嗰个人吓，竟然俾人恐吓。 咁关呢个不明飞行 唔系？咁我咁谂嘅，我睇咗呢 case， 我就心谂啊，点解每一次系啲小众咧，为咗大众。去做嘢嘅时候咧，都会往往俾一啲人咧去恐吓啊、勒索啊、威胁啊，即系例如好似 涉及利益啊嘛。 但系我觉得如果 你睇嗰啲，我行过街边见到嗰啲 杂志 封面涉及利益啊， 咁、我觉得点样保护田即系被点样保护维港都系公众利益啫。 即系我成日觉得啲人即系代少十亿一年咧就好大件事，即系我哋呢啲一亿都未代过嗰啲咧。 是不是 大件事？唔系就系、是、大件事、 啊。即系我会联想到咩咧？今日睇新闻嘅时候联想到啊，一个香港又可以有啲咁嘅 case。咁上次咪讲起阿 Maria， 即系讲紧 Nascali， 即系被掳嗰啲 Nascali。 嗰个女人，德国嘅女人，即系为咗所谓研究保护呢啲嘅古迹，一生奉献住喺嗰度。咁已经当年佢都话啦，都要因为受到啲当地嘅居民恐吓，话点解佢要保护呢啲 古迹？咁你咪就系阻住个地球转啊！ 咁所以佢又要请即系抢保镖。我又谂到嗰阵时咧，非洲咪有个好出名嘅所谓保护呢个猩猩嘅女语言学家咧，咁咪。佢畢生嘅精力都係去保護嗰啲大猩猩，唔好俾啲人去濫殺嗰啲猩猩。咁最後尾佢都係俾啲農民去劈死咗㗎。喺佢而家紀念碑仲喺佢間屋度喎，喺非洲。咁我又諗起喺瑞士一個山區，咁有個農夫係斷手嘅，咁佢叫 Billy Mayer。咁一個咧喺 UFO 界都有一個幾大嘅 case 嚟嘅。佢冇㗎，佢喺幾十年前開始研究 UFO， 佢聲稱拍到好多個 UFO 片段，我哋都睇過嘅。不過有啲可能啲人話佢係假又好，真嘅佢又好。咁佢話見到好多 UFO， 佢聲稱同嗰啲外星人有啲接觸，係咪 ？OK， 你就算如果當佢係假嘅，你唔認同佢嘅，但係你要知道咧，這個瑞士同埋美國政府咧係暗殺咗佢26次。咁我哋同阿 Moon 當年咧，即係喺美國嗰時都訪問咗佢哋有個 center 嘅代表人員，我哋都狂粉，因為我哋之前知道佢俾人暗殺咗16次啫。咁佢話唔係，呢幾年多咗幾次嘅啦，即係總共26次。咁我心諗，喂，一啲小眾永遠做緊一啲另類啲嘅嘢咧，就總係咁樣。 另類係等於阻住地球， 可能係咁嘅意思啦。正如我啱啱俾一餅帶你啦嚇，嗰餅帶咧就係幾年前咧，我從來都冇講過，亦都從來都冇播過嘅。咁裏邊有一段咧，你可以睇下嘅。咁咧裏邊咧就係一段咧訪問咧一個喺羅斯威爾 UFO 博物館啦，佢一個 UFO 專家啦。其實咧，佢喺1998年嘅時候咧，1997年嘅時候，1997年年尾嘅時候咧，佢就喺呢個嘅荷納江州嘅一個軍部，咁有個人咧就主動打電話俾呢個 Dennis 嘅一個 UFO 專家啦，就同佢講，其實咧佢手上邊係有一批咧係絕密嘅 UFO 檔案，不過佢係即係敷一啲途徑攞出嚟，但佢咧就話不如咁啦，我盡快交俾你，因為個檔案裏邊咧其中仲有一啲係羅茲威爾嘅碎片， 即係嗰個實物， 咁當然啦 ，Dennis 即係講緊 UFO 嗰個缪斯林嗰個 UFO 專家咧，當然話喂好，我哋即刻嚟接洽咁樣。淨係講緊佢準備同佢接洽啦， 已經死咗啦。 唔係佢喺度，你唔好就佢死。佢就已經收到一個政府部門嘅電話，同佢講恐嚇佢，話你唔可以再同呢個人接觸，同埋唔可以去取走呢嚿嘅碎片。 咁你涉及呢個國家安全啊嘛？喺佢哋嘅眼中， 可能係咁嘅。但係即係我今日淨係個新聞，我會聯想到就話，點解呢個世界上邊咧，只係每一次咧有啲係好小眾、好小眾嘅人咧，去為咗大眾去做一啲嘅嘢嘅時候咧，就會俾一啲另類人士， 今日我睇到我頭先嘅 去恐嚇啊、勒索啊，甚至劈死啊等等， 我哋可以表示震驚 嘅。係啊，我都覺得表示震驚。 咁係冇嘢可以講啊啦。 即係我真係覺得，唉，這個世界，即係所以我又即刻諗到，唔怪得就算呢個世界真係有外星人啊，佢都唔會 official 想同地球人接觸咯。因為太落後啦，個思維太落後。 唔係太落後啊。我而家要赚钱啊嘛，关个思维咩事啫？你就太落后， 系嘛？ 你阻住我， 我哋阻住啲人， 阻住晒啊！我搵钱咁样啊嘛， 即系睇完我 啲观点与角度啫。咁唔好讲嗰啲啦，喂，嘥晒啲时间，嗰啲无谓，即系佢填到个河咁样，佢而家都做啦，要做都系咪？ 不如填晒 小市民都就系掂到噶啦， 系啊，行得过去噶啦， 唔好理嗰啲啦，都理唔到噶啦啲。我想知道你嗰啲最新嗰啲 UFO 嘅，我仲有啲嘢要补充， 迟啲先啦，唔好补出呢个。 因为咧，下个礼拜咧，因为中国准备应该如无意外，如无意外咧，嗱，我讲如无意外咧，就准备即系载人升空啦吓。咁咧，上个礼拜咧，其实都几好嘅，就系咧，你知无线咧有播咗两集，系讲呢个中国太空人嘅一啲技术啊，同埋啲升空嘅计划等等。咁佢应该星期一仲有一集嘅，因为我原本谂住，我以为佢今日会播埋佢冇啦。咁咧，嗰、那個裏面片段咧，我覺得幾欣賞佢嘅就係佢講咗好多以前中國嘅啲載人太空嘅歷史啦、資料等等嘅嘢啦。但係咧，我想講一啲嘢咧，就係、是、咧，我要好小心講嚇，就係、是、咧，如果啲記者其實可以再細心啲，或者再努力啲咧，其實佢可以揾到一單咧，係應該仲關乎載人太空中國嘅一啲 case， 係關於喺80年代發生一啲秘密檔案嘅。咁但係當然我唔可以喺度講，因為 咁係關於咩？ 關於載人太空，即係載人升空嘅一啲計劃嘅嘢咯。但係我當然我唔可以喺度講。 80年代， 我想啲記者自己去查咯，因為我都幾失望佢冇涉及到嗰單 case 嘅。咁我覺得。 但我唔可以讲，因为一日讲咧，真系泄漏国家机密嘅嘢，我唔讲得啦。咁但系我希望啲记者自己揾咯，我想。 你就想人哋泄露国家机密， 咁 你就唔使泄露国家机密，咁你就唔使死，就人哋死。哇！你嘅心地真系 唔系， 跳咗你唔好讲噶啦。你一讲呢啲，人泄露咗咩咧？你泄露咗你嘅心地啊！ 系唔系？因为人哋大公司做嘅咩呢啲嘢， 你唔好理佢啦。而家究竟可以开始未？ 开始。 听翻首歌先啦，咁样。 Crow 歌名叫做 on the outside. Scholars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in Jerusalem undertake the painstaking work of piecing together bits of ancient biblical scrolls found in a mountain cave near the Dead Sea. Over a period of 200 years, Papa J's special. Last great battle between the forces of light and the forces of darkness. 咁啊，喺加拿大呢一个case 即系可信程度有几多咧？ 唔知嗱，总之咧，而家慢慢要讲翻成件事先啦。因为咧开头咧，我哋即系同阿 Jason 喺度倾嘅时候，佢哋话不如揾一集咧讲呢个所谓嘅 alien abduction case， 系啦，即系啲老走个案啦， 系啦， 即系被俘虏啦，即系无端端掟翻落嚟之后冇晒衫啊， 系啦， 又有啲可能系已经其他朋友老晒，佢自己仲后生啊， 咁冇老好多，人哋少少时间，咁同埋啲人捉咗上去等等。咁但系即系以前都讲过呢啲 case 啦，咁 同埋有啲话系即系发梦，如果你曾经咧发梦咧见过，即系喺梦境里边啊，就有外星人，譬如插啲喺你度啊，有啲不明来历嘅人啊喺度，即系研究你嘅身体咧，可能其实你已经系被掳走过， 但系你自己 咁嘅说法 系， 但你就以为发梦， 系因为其实讲紧呢啲 abduction case 咧，即系所谓被掳走嘅个案里边咧，其实有几种形式嘅表达方式嘅，因为例如好似有啲咧就所谓俾人捉咗之后啦，咁其实佢完全系唔知俾人捉过嘅，即系正如头先你所讲嗰啲 case 啦。咁只不过有一日突然间可能佢会觉得，咦，即系成个身体上面有啲问题啊，或者可能有啲嘅佢开始怀疑紧有啲嘅痕迹啊等等嘅嘢嘅时候咧，咁佢尝试揾一啲嘅所谓催眠师，咁咧就去催眠翻佢喺当日可能有啲时间佢会觉得唔记得咗嘅时间咧，就令到佢回忆翻究竟佢记唔记得佢唔见咗啲时间里边去咗边。咁呢啲系其中一啲嘅个案，就系佢用呢种方法啦吓。咁有啲嘅 case 就唔系嘅，有啲 case 就好直述嘅，即系话咧佢俾人捉咗上去开始，由佢点样俾人捉到。上去落翻嚟，或者即系俾人放翻落嚟又好，掉佢落嚟又好啦吓。成个过程咧，佢系冇模糊嘅，即系佢冇俾人催眠过嘅，即系佢冇俾人， 佢系记得晒， 记得晒嘅吓。即系佢只系一个经历嚟嘅。咁佢就会直接同人哋讲佢见到啲咩。即系正如嗰阵时，我以前同你讲过咧，喺亚利桑那州咪有个六个嘅一啲斩伐木嘅人咧，嗰单 case 即系到而家都系一个好经典嘅 case 啦。即系嗰几个人睇住其中一个人俾人即系俾个 UFO 接咗上去，咁其他啲警察仲以为佢系谋杀嗰个人， 好似系第三类接触啦 ，third encounter 类似啦， 嗰个 case 咁啦，就系扮到佢啦，系嘛？ 即系射到佢之后就接咗走啦， 系啦。嗱，点解我咁信alien abduction 呢啲 case 咧？系因为我哋睇到人类嘅行为咧，系令到我非常之深信外星人。如果佢哋真系外星有个生物，佢见到地球有呢啲咁嘅爬行行走类嘅嘢咧，一定会攞上去研究噶。你睇 Discovery Channel、National Geographic 嗰啲，你睇到噶， 即系我哋人 无端端我哋捉只炮，系嘛？跟住咧喺佢耳仔度打个晶片，跟住佢去到边度 track 住佢，跟住佢嗰啲仔打埋晶片 track 埋佢啲仔，睇下佢再下一代、三代咩关系咩事。跟住我哋又捉啲鲨鱼上嚟，喺佢嗰支鳍嗰度又拍啲嘢入去， 或者海豚 系啦，跟住。就将个鲨鱼咧戴个口罩，类似嘅口罩嘅嘢，就扰乱佢对磁场嘅感应，跟住就放去第二个海度，睇佢游唔游得翻自己屋企去研究啊嘛。嗰啲北极熊嗰啲又劏开你啊，攞条肠出嚟睇下，咦，唔同人类有咩，咪就摆翻入去连翻佢，再摸你一排。即系人类都系咁去俘虏其他嘅生物去做研究啦。咁如果有一个高等过我哋嘅 civilization，肯定会研究你啦。 冇错冇错，我都觉得系，即系尤其是见到地球，其实嗰种文化系多到咁样嘅情况，种 咁复杂嘅， 系 点解你会喊嘅？点解佢撇你，你喊嘅？ 或者点解睇套电影会咁感动嘅？ 即系你睇到《无间道》，点解你会哇？点解会哇哇嘅？冇嘢啊，咪拍死咗佢啫嘛，系咪先？ 咁又未必个个哇嘅。 咁你有啲女坐喺啲女仔坐喺嗰啲嗰啲咩？ 想讲 戏院度咧，睇下大只佬咁无端端阿柏芝个头撇咗，哇！咁要研究啦，呢啲系嘛？喺个戏院度随便喧哗。 或者不断地 系咯，点解人类系会咁？我即系一定会研究 咯。我都觉得系，咪即系我都信呢样嘢就系，如果有外来文明而佢哋系，首先佢唔系怀住完全敌意先啦，可能佢净系觉得好奇，可能见到呢个地球，哇，即系乜都有，即系不断去建立，亦都不断去破坏呢个种族咁得意，咁其实真系会攞去研究，或者甚至你所讲可能研究几代。 我净觉得人类系有少少似嗰啲 Florida 嗰啲红嗰啲叫 Fire Ant 咧，又系嗰啲 National Geographic， 任何嘢佢经过任何嘢都食噶。破坏晒佢，整烂晒佢， 之后就飞走。 即系人哋嘅性格啲系咁咯，值得研究， 值得研究。我哋都迈向紧呢个地步咯。 咁即系最经典嘅 abduction case 系点样样？ 唔系，其实如果你讲紧咧，而家咧有啲abduction case 咧，其实喺 UFO 界咧都系一个所谓嘅分歧嘅，即系两边好大嘅分歧嘅。喺全世界里边咧，分两班嘅 UFO 专家，一班 UFO 专家咧系完全唔会接受有 abduction case 啦，唔会。 但系佢哋信有 UFO， 佢哋信有 UFO， 佢哋信有外星人，但系佢哋完全唔接受 abduction case， 唔接受啲人咧话俾人捉咗上去讲翻出嚟嘅嘢，完全唔接受，完全唔去做访问，完全唔去做调查嘅。咁另一班嘅 UFO 专家咧就会觉得，喂，咁人哋唔系我嗱，相信可能有啲人都会讲大话，但系有问题系咪所有走出嚟嘅人都话讲大话咧？咁另外一班专家。UFO 專家比較開明啲嘅，就會話佢哋研究UFO 現象，研究飛碟個案，但係佢哋都會研究一啲嘅 abduction case。佢哋起碼做一樣嘢就係將所有嘢記錄在案先，即係無論究竟呢樣嘢係可信性高定低，佢將呢樣記錄在一個檔案度。第時因為有時如果可能有啲 case， 即係正如而家呢個二十年裏面好多人睇到就係話好多個案咧，裏面就算唔同嘅人咧講翻出嚟嘅個案嘅飛碟嘅樣貌啊，嗰啲外星人嘅樣或者做啲咩咧，其實大家係好相似嘅。咁變咗啲人又開始研究緊，會唔會呢班人其實真係遇到一啲嘅奇怪事情？尤其是呢啲奇怪事情啦，可能真係。是不同的人，但是被捉在同一个所谓的实验室里面。那些实验室可能来自太空又好，那些人是什么人都好。之后呢进行了一些实验，之后就掉下来地球。那变了不信或者不听这些人讲的那些 UFO 专家呢但是在美国现在都是占一个挺重要的地位。那变了其实两边都是一个分野咯。第一间回来会讲就是那个加拿大的 case。 同埋一些 abduction cases 的。 是。 What is this thing? What could it be? Name Area 51 refers to a block of land about 60 miles square. And immediately, your mind doesn't accept what you see. There must be some sort of factory and an entire civilization somewhere. They were only to be found in the Hutchill. McLaurie, a Papa J special. Hey. 好啦，咁呢个加拿大嘅 UFO abduction case 个案咧，要正式嘅揭盅 系嘛？唔系因为 成个 case 好 interesting 咧，包括有目击个案啦，又有呢一个被掳走嘅个案喺里边啦。 情况就系咁嘅，喺今年暑假啦，7月28号啦吓，咁就喺加拿大嘅西部，即系 BC 省啦，BC 省嘅一个叫圣 Mary Lake， 即系一个圣玛丽湖啦嘅地方啦。附近有好多嘅即系所谓嘅山区啊、天然环境啊。咁当然附近都好多个城镇喺度，因为始终 BC 省都唔系落后嘅地方啦。咁7月28号嘅凌晨时间咧，即系讲紧12点钟之后打后咧。咁因为暑假期间其实都系加拿大人去 camping 啊，去即系远足啊、露营啊，或者坐住啲所谓旅游车。去到地方停低，可能瞓一晚，煮下嘢食咁样，即系外国人系好兴咁样噶嘛。咁嗰晚咧，其实出现咗好多嘅情况咧，系冇令，即系冇令到好多 BC 省嘅人都冇预计到会遇到嘅。因为点解咧？当晚咧，好多人都准备即系去夜晚即系食完嘢啦，12点几啦，有啲人瞓咗觉啦，有啲人准备咧，其实就喺加拿大。如果去过，我哋都知道夜晚观星咧，其实一个非常非常之靓嘅地方。 因为佢哋唔光啊嘛，城市香港都有好多星，一样同一个。天空，但 系光，我哋嘅污染都劲，佢哋嘅污染都冇咁。 咁同埋另外一样咧，香港光， 系冇错冇错。咁佢哋见到好靓嘅即系天象啊，咁好多个星啊，咁等等嘅嘢。咁当时就首先讲一个 case 先啦。咁当时就有一家人咧，就喺嗰、那个即系露营嘅地方咧，就望紧一啲星。咁当时就见到一粒咧喺西北边嘅一粒好大好大好大粒嘅星咧，一路喺度。闪紧啦，咁佢哋当时啲人仲谂紧，咦唔通即系都系讲紧7月28号，啲人即系预计紧8月嗰阵时咪有火星直接咁地球，咁啲人就谂紧，咦会唔会系火星咧咁样？咁已经叫咗啲屋企人嚟睇，喂呢粒星几大咁样？咁佢哋仲未怀疑到，其实嗰粒唔系星嚟嘅。咁嗰粒星咧就渐渐佢哋形容啦吓，渐渐变大，大到个情况咧就系你喺地面度望上月球嘅一半咁大。 哇！咁、啊、你已經肯定 慢慢變大，係咪即係可能佢係飛近咧？ 佢話即係佢哋已經形容就應該唔係飛近，係變大嘅，即係變到一個月球半個月球咁大嘅一個光體。咁佢哋就意識到，開始意識到就以為呢個應該唔係星，即係佢哋形容係开头是全白色的光的、 嗯、 但开始变大之后呢，其实它已经开始出现一个绿色的淡绿色的光的了。那这个光呢就开始怎样呢，就是用一个所谓的 zigzag 型的一个移动方向。 移动方向就是松松松。 就是好像二色 左右。 是啦、啊、就是左右左右这样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这样向右。 弹住行的啦。 是啦弹住行由这个西北面向这个东南面咁飞。 嗯，都 picture 唔到点样东南面嘅，有啲咁，有啲谂到，咦，东南喺嗰度飞去西南， 嗯，总之一条线咁飞过去，但系就用 set 即系我二 set 形式咁行嘅方式。咁当时啲人就已经觉得，喂，冇可能有一个所谓嘅星星啦吓、啊，当佢星星又好咩都好啦，或者你个当佢系一个战机啊，或者飞机都好啦，咁都冇可能一个二 set 形嘅即系。行飞行线路咁样去行驶，咁同埋一路咁经过佢哋上空嘅时候，其实经过地下，头先讲嗰啲 camping 嗰啲人咧，其实已经恐慌咗噶啦，即系已经唔知咩事，甚至佢哋认为嗰架嘢系飞紧向佢哋飞紧过嚟、嗯，想袭击佢哋。咁、 嗯、 又飞飞，咁由中央方向去另一方向嘅时候咧，咁佢又飞嘅时候咧，咁、那个光体一路咁样移动咧，其中有好多人见到嘅情况就系佢哋停，即系无端端飞到一个，即系个方向系一个 direction 啦吓，但系停咗喺中间一个时间咧，就停咗喺个半空咧冇喐过。 嗯， 之后咧。就发散了三个不同的光点、即所谓的光点即是光球体啦。咁三个咁佢哋形容地面上望到啲人。 咁有几多人去系见到呢、 你俾我讲埋先，就係头先嗰啲 cam 嗰啲人见到啦。咁、就有三个嗰个球体咁就挂喺天空上面，啲人就形容好似一个即係三角形。 嗯。 坐标咁样三粒咁样啦、嗯。之后再停咗一阵之后呢，咁三粒嘢呢就向另外其他方向就飞走咗啦咁样。咁而中间仲有一粒呢就继续喺度飞行咁等等嘅情况。咁开头呢就由7月28号呢，咁喺附近嘅城镇即係圣 Mary Lake 之余呢，仲有附近嘅城镇叫Kelowna 嘅一个城镇呢，咁已经係收到好多嘅报告，包括向警方汇报啦、包括向呢个报纸啦，同埋电台当晚已经有人收到个即係通讯话听见到呢个类似即係不明飞行物体嘅嘢，就係咁样形容出嚟㗎啦。咁开头呢大家仲諗緊会唔会係即係你知不一向以嚟所谓嘅 UFO 个案都係可能係小众，可能一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见到嘅啫。咁但係點解呢件事而家喺美國同埋加拿大開始已經係一個擺到上個幾調查得幾重要嘅 case 呢，就係咁由嗰一日開始到尤其是報紙都有賣到啦，咁有啲 UFO 專家已經喺現場度做緊呢啲 research 啊，做緊呢啲目擊證人嘅報告啦。咁、由7月28號去到10月3號，即係講緊上個禮拜，係咪上個禮拜即係幾多錢啦吓，咁就總共正係寫低咗 report 到望到咁嘅情況嘅 UFO 個案呢嘅人數呢係有137個，係已經去到137個人去見到呢樣嘢。咁講緊就係 冇聲 冇聲、但係就肯定嘅就係佢唔係飛機，佢唔係戰機，咁佢已經喺當地已經開始進行一個 research 咁樣。咁137個只係其中一個嘅調查團去同137個人攞到嘅目擊報告嚟嘅。咁仲有啲人係冇寫低到目擊報告，有啲人呢就係冇知會到任何其他人嘅、即係而家好細估計係即係百幾至200人係肯定見到咁嘅 case。咁就已經係令到，因為加拿大地方已經好大啦，咁佢一個地區裏面可以當晚見到一個咁嘅情況呢，其實都幾令當地人震驚。當時呢亦都有啲人喺度諗，其實佢哋會唔會係睇到北極光呢，即係因為 但北極光唔係咁白色㗎嘛，即係有綠有藍咁喎， 同埋係好似塊布咁樣飄下飄下，或者啲好似啲流動嘅， 唔係嗰啲鬆鬆鬆色色周围好似二只形咁样走嘅嘢嚟噶嘛， 冇错。 佢啲一扎飘嘅嘢，即系我又系睇书嘅啫，我又冇亲眼见过。 嗯，我又要继续讲你见到咩？唔系，咁因为佢哋啲人就形容，因为咧佢哋有啲好多人即系所谓嘅唔信呢啲 UFO 嘅人咧，亦都去同佢哋讲话，喂，你哋会唔会见到北极光啊？咁样吓嗰啲咁嘅嘢啦。咁绝。大部分嗰即起碼而家講緊一百幾十個 case 裏面嗰啲人呢都係對一個回應啫，就話 他们说我们住在加拿大这么多年，北极光我们都看到惯晒的，即是每年的，即是 这个是一个侮辱来的。 是啊，没错，绝对是侮辱来的。即是你想想，没可能你说对着加拿大人。 那我都是循例问一下啫，万一你说是呢 不会。那就是既然他们说没可能，喂，北极光我们个个都分到了，甚至在加拿大的人都分到。他是这样的情况，第一那个光体，第一不会是一粒咁嘅圆球体喺度飞紧，仲系二色形飞紧，仲可以停喺半空度唔喐住，之后仲要系可以分开变咗三个，仲要变咗由白色变咗浅绿色之后分开飞咗，等等。咁而所有140多个个案里面嘅报告呢，而所有形容出嚟嗰个 UFO 嗰个过程啊，飞行路线啊，系全部一样嘅。即系话咧，呢次咧个情况就系唔系好似以前咁啦，可能有啲人见到啲嘢，有啲人觉得嗰样，唔系，差唔多系所有的， 即 系 好似一个凤凰城嘅 case， 系冇错冇错， 所有人都见到三个形， 系有啲点， 冇声， 冇错冇错， 万飞 系啦， 肯定 系啦系啦， 人人都系讲同一样嘢， 系啦。咁而家咧就竟然喺加拿大呢边出现，即系你讲得啱，即系似凤凰城 case， 就系百几人见到都系同样形容词，同样嘅， 好多人拍到， 唔系个 point 系咁啦，你讲得拍唔拍到就系真系同凤凰城唔同嘅地方。就系咁啦， 冇人拍到， 冇人拍到。点解冇人拍到呢？就系、是、咧，因为当时咧，就算有去 cam 又好，或者附近住嘅人又好，原来大部分人都系尝试冲翻屋企攞 DV 或者攞呢个相机去影嘅。而所有人咧，都系当佢攞出嚟对住嗰、那个所谓嘅光点去拍摄嘅时候咧，系所有嘅仪器都系揿唔到嘅。咁呢个咧就系同凤凰城嘅 磁场干扰 啊，即系有可能系磁场干扰啦，亦都系有可能系即系唔知道嗰阵时嘅所谓环境嘅因素系咪佢可以即系嗰个光体有冇智慧啦吓，即系如果光体有智慧，可以控制到一啲嘅地面仪器等等嘅，即系好似上次我讲到，即系当年苏联都试过即系控制个导弹发射器嗰啲、即系秘密嘅曲都可以解构到。咁如果佢系咁嘅话，其实可能佢哋控制到佢又唔想俾人影，即系佢同凤凰城嗰单 case 唔同，就系话凤凰城嗰度有人因为已经影到，咁呢单 case 就冇人影到，但系所有人见到都同一样嘢。 即系呢个又牵涉一个问题咧，就系佢点知道嗰啲人系影紧相咧，可能喺佢哋嘅星球，如果真系有嘅话，佢哋系冇影相噶嘛。咁呢个一系牵涉咧时光机啊， 突然间跳咗呢样嘢， 佢哋会唔会系去咗我哋嘅年代，知道咗系我哋嘅世界喺我哋嘅世界里边，地球上面系有影相机呢样嘢。 唔系咁，我谂如果佢哋观察到我哋中意影相嘅人啲种族嘅话，可能 如果我唔知道影相或者拍嘢呢样嘢，你攞嚿嘢怼住我，我都唔知道你做乜。 系啱，冇错。 唔系我谂会，我会觉得第一样嘢你系会想攻击我，系咪射我咧？搵啲嘢。 啱啱啱，我完全理解，因为你讲得好啱，因为有时我哋可能去少数即系特大少数民族地方咧，佢都唔明白你嗰个系咩嚟。 Aboriginal 嗰啲，跟住嗰啲土人嗰啲攞。指住佢，佢可能举手咗， 咁啊未必会举手，可能就会砸死你咯。唔系，但系你讲得啱嘅，可能咧一系就咁，一系咧如果嗰个系一个内战， 可能觉得佢唔系针对一啲拍 系啦系啦， 可能系一啲针对一啲电力 电池嘅嘢，或者系电路嘅嘢，可能佢经过嘅地方根本 你就用个电已经 冇错啦，系咯，因为已经干扰咗你，可能佢唔系特登干扰你嘅，可能佢系只不过系咁啱佢经过嘅地方都受到干扰。 除非你系有嗰啲即系嗰啲咔咔。跟住拆，唔使用电嗰啲， 即系要，即系大家要保留一架用嗰啲上链嗰啲，可能 咁我就觉得嗰啲你干扰唔到 咯。系啱啱啱，冇错。咁但系所以个 case 呢单 case 系可惜嘅地方就系众多嘅目击个案，但系拍唔低。咁拍唔低咧，当然啦，啲人就会觉得唉好可惜。但系个问题系呢一单 case 继续落嚟嘅就系因为因为咁多人都见到，咁你冇可能否认呢班人全部喺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去讲大话啫， 系啦， 系咯，即系除非你全部都你讲法官就唔得，即系全部都系可能真系，即系你讲集 体，即系冇理由咁多人同一时间聚晒啦， 系咯，集体讲大话咩？即系唔可能嘅， 比较问啲嘅 ，变咗。呢、这個個案而家啱啱新鮮熱辣咧，因為佢哋九月先啱啱出咗一啲所謂一啲 report 係呢130多個人、140多個人嘅嘢。咁因為佢陸續仲有好多個案，啲人係仲要報翻嘅，即係例如可能嗰日有啲人係未講翻出嚟，佢見到噶啦等等。咁變咗呢件事就喺加拿大都幾興合合，尤其是喺加拿大同美國嘅 UFO 界。咁當中頭先我咪都講到一個 point 就係會牽涉到一啲嘅 abduction case， 咁就係因為咁多人都見到呢啲 UFO 個案，而同一段時間裏面呢其實都出現咗一啲嘅離奇嘅 abduction case， 但係不如一間轉頭返嚟講。 好啊。 get hurt by love, and we all have a cross to bear. But in the name of understanding now, our problems should be shared. This song is called Confide in Me, Kylie Minogue. Right now, there's physical proof, 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经在美国第51区 Area 51工作过的工程师亲眼见证，肯定这个地球上绝对有外太空的飞行物体。 What is this thing?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Great logic.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OK, 咁啊，继续头先嗰个加拿大嘅呢个 UFO 嘅系啦 ，BC 省嘅目击个案同埋一啲即系 abduction cases。 系，冇错冇错。咁咧，因为咧，你知喺头先讲咗喺即今年七月嘅28、29号咁样嗰啲咁嘅情况出现咗啦吓。咁咧，其实有单 case 咧就之后想可以话成为一单几。关被人关注嘅怀疑被人 abduction case 嘅一个事件，都系喺同一个地区，都系喺圣 Mary Lake 附近，都系喺嗰个两个住客啦，都系佢哋因为当时系度假，佢有个度假屋啦，即系外国人好兴噶啦，即系住喺城市，咁有间细细啲度假屋喺郊区咁样，咁都喺附近嘅城市嗰度嘅。咁当时咧，其实佢两个嘅女士啦吓，系加拿大两个女士咧，咁佢哋化名咧，因为当时佢哋个所谓嘅 report 嗰啲人啦，同埋嗰啲专家都话咧，嗰两个人都唔想。即系公开佢两个人名，咁一个佢化名叫阿 Pat， 一个叫 Linda 咁样，咁就系去到当时夜晚嘅即系深夜时间咧，咁佢两个原本喺个屋企就打电脑啊，倾紧偈，咁当时亦都系因为呢个都系加拿大人性格咧，就话喂，我哋好耐都冇睇过星星、啊，不如我哋去即系揸车出到去再冇光嘅地方，再去睇呢个所谓银河系嗰啲星啦，咁样。 你又可以话佢浪漫。你又可以话佢冇嘢做， 个 城市系死寂一片 嘅，美 冇其他可以，唯有去睇星啦。 唔系，但系加拿大同美国人系好中意做呢样嘢， 系因为佢哋真系好静嘅嘢。 系，同埋即系唔系，即系其实我哋亚洲人嘅文化同佢哋嘅文化又好唔同嘅，即系我哋宁愿系对住啲所谓电视啊、电脑啊， 佢夜晚先出门。 人哋真系我哋睇下星星啊，烧下火炉啊，饮杯咖啡咁噶嘛。咁我哋就去深夜咧，就揸车啦，就去到一个即系。左转右转转到一个咧，都丛林之间嗰啲公路啦，泊喺个路边咁样，咁就准备去望嗰啲星。咁佢哋觉得啊，呢、這个位置靓，或者可以望到啲星星啊咁样，咁等等。咁嗰阵时系七月31号嘅凌晨时间咁样啦。咁当时佢哋一落车，其实望下啲星嘅时候，你都觉得咦啊，好得意，好靓、啊。咁就一路望住啲星之余咧，已经望到之前嗰啲，即系之前嗰晚嗰啲人目击嗰个 UFO 嗰种嘅 UFO 咧，就亦系有一个光体。亦都系咧喺天上度系二色形咁样飞行，都系无端由细变到大，即系当然嗰个 size 唔知系真系咁大啦，因为始终系一个距离嘅问题啦。咁之后咧，亦都系突然间由一个变咗三个，再飞开咁样，又系有少少淡绿色嘅嘢出现咗。咁当时佢哋一路望嗰时候，都系觉得咦咩星嚟嘅咧？呢、這个即系咁奇怪嘅咧？咁但系望下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已经咧就注意到就系、是，因为佢哋习惯性就系、是、因为加拿大人就已经知道野生地方系有野兽噶嘛，咁佢哋习惯性就攞住嗰啲所谓。探射灯咧，就睇完嗰啲嘢，因为可能心血来潮，觉得咦唔知咩嚟，咁啊照下个车四周有冇其他嘢，因为佢哋惊系有惊嗰啲狼啊，或者嗰啲所谓熊啊咁样嘅啫。咁照住下嗰时，突然间咧，佢又见到个车喺离佢唔系太远嘅地方啦吓，一照你知道即系嗰啲 spotlight 啦，你一照过去嗰时，如果有啲野兽嘅嘢嘅话，会有个眼会有反光嘅吓。咁当时佢一照过去咧，第一个见到嘅嘢咧就系五对。眼睛，发光嘅五对眼睛， 喺离佢唔系好远嘅地方嘅啫。咁嗰、那个即系其中一个 pet 咧，佢哋当时咁嘅就系话死啦，唔通有五只狼或者五只熊咁等等嘅嘢。咁咪照一照嗰下，第一个咁嘅感觉，当然佢哋好惊啦，亦都嗌咗出嚟。咁佢哋再第二个感觉就系、是、即系所谓理性啲去睇啦。喂，咩嚟先？再照一照。咁佢哋见到五对眼之余咧，其实佢哋清楚系见到咩咧？就系佢话佢哋形容啦，四尺高一啲人样嘅嘢，即系人嘢啦，但系就蒙啦。当然因为佢冇街灯啦，净系用 spotlight 望 spot 到啦。佢话膊头咧系灰色嘅。咁其他嘢佢唔敢照啦，佢净系咧当时咧净系望到咁嘅情况啦，净系喺度嗌，净系话叫个人话 Linda 上车上车上车，佢冲上车， 即撇 即撇上车之后咧，搭着个汽车就已经开始 U turn 就已经狂奔噶啦。咁一路喺度狂奔之余咧，其实咧佢哋已经留意到一个问题，就系佢哋即系相信佢哋撇甩咗个所谓唔对眼嘅。 咁如果俾你，你会狂奔，因为选择企定咧？ 我谂我会狂奔。或者我会同嗰个人讲，嗱，你想唔想俾人捉先？嗱，我目击你俾人捉，我走，我会话俾人听你俾人捉咗。 冇义气， 唔系，咁我都要有个证人嘅，你明唔明啊？ 冇义气，咁你唔系想见到佢哋研究，你会反而撇？ 唔系，因为始终你要有一个证人啊嘛。我经常都觉得，如果两个人喺度，两个都俾人捉 晒，咁你唔去人哋做证人咧？ 咁通常都系人哋多有兴趣啲嘅。 咁可想而知，反映到你嘅性格。 唔系，咁我会影埋佢哋，嗱，我影低，嗱，我知道会俾人捉咗，第时搵人嚟拯救你，咁好过佢搵人嚟拯救我啊！ 佢觉得你拯救唔到咧，因为你吓， 哎，你唔好问啲假设性问题，唔系因为咧。嗰时佢哋一路撇啦，咁之后咧一路系即系个公路上一路高速行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咧谂住咩咧？避咧就已经避开咗嗰个五只眼嘅嘢噶啦。佢哋谂紧上边嗰架嘢会唔会都追紧嚟咧？咁样，咁其中佢哋咧就喺度装咗嗰架嘢咧，即系当然佢哋飞紧个方向都系向佢哋个方向飞啦。但其实佢哋唔系好意识到究竟嗰架嘢系咪真系向佢进行呢个所谓嘅追逐或者研究咁样，咁佢好醒目地咧，穿过嗰个细嘅一条即系所谓捷径啦吓，就喺啲所谓丛林之中咧避一避，熄晒灯咁样咧，佢就谂嗱，我啲树咧就遮住晒我嘅，咁一定咧我哋架车咧就唔会俾上面嘅人睇到噶啦， 蠢啊！因为佢嗰啲咁先进嘅科技，可以用光嚟行嘅， 或者 一 scan 就知道你啦， 或者用呢个热能探测已经知道你喺边度啦，咁但佢哋当时可以唔系咁谂啦，咁但系咧佢嗰个阿 Pat 都好醒目，佢装个头出去。佢唔系，嗰个嘢都喺嗰个丛林附近，都系喺佢个方向度，即系其实佢知道佢喺度，咁冇办法啦。咁佢哋用加速一路铲到翻佢自己嘅个所谓嘅住所嗰度啦，就停低架车，闩埋道门，锁晒所有嘢，咁就谂住冇事。咁之后咧就大家就当时都觉得好似好攰、好攰、好攰咁。但系咧佢翻屋企之前嗰下咧，其实佢两个都见到一个好奇怪嘅情况嘅，就系点咧？就系佢当时即系因为佢落车。望到啲星星嘅时候咧，其实再照向嗰个五对眼嘅时候咧，其实根本落车嘅时间大概系三四分钟嘅啫。咁佢再上车走嘅时咧，其实已经系差唔多三四分钟之后就已经走噶啦嘛。咁但系当时嗰架车嘅时间咧，就系话佢哋差唔多已经离开咗个地面，即系离开架车，即系翻翻上架车咧，系25分钟。咁佢哋已经觉得好奇怪，点解明明喺佢哋嘅意识上系两三分钟，或者三四分钟，点解突然间系25分钟咧？咁翻到屋企，咁佢哋亦都好攰，好攰，好攰，两个亦都瞓着咗咁样。咁到第二朝，咁佢哋谂住啊，冇事，即系好似即系又， 即系佢哋都应该冇打啲咩嘢入去我身体， 唔系或者佢哋都唔知道自己有冇事啦咁样。咁第二朝起身嘅时候，大家咧就觉得喂，好奇怪，因为觉得成个身体系好似啲骨里边净系痛嘅，佢哋形容。咁之后咧，佢哋觉得喂唔系，真系好似有啲问题，尤其是个尾龙骨嗰个位置咧，佢哋觉得好痛好痛。咁之后咧，佢哋就即系互相叫对方睇下自己嗰个尾龙骨个位置有咩事啦。 有晶片。 唔系，咁佢哋就见到咧，就嗰个尾龙骨个位置咧，系一笪好似烧伤咗个圆圈嘅位置。 每人都系， 即系两个人都系。咁之后咧，佢哋亦都好醒。因为嗰个位置系痛到好紧要嘅，咁佢哋觉得唔得啦，即系佢哋亦都唔知道系咪真系所谓嘅俾人捉咗上去啊，或者点啦，咁啊即刻咧就佢亦都怕俾人哋话佢黐线啦，咁啊即刻揸车咧就翻去城市睇佢哋嘅私家医生，即系佢哋嘅家庭医生，咁直情 show 俾佢家庭医生睇，喂，我哋有咗咁嘅情况出现咗咁样，你觉得即系佢当然佢冇讲到个 UFO 事件俾佢听先啦，就话喂你觉得我呢笪嘢系咩嚟嘅咧咁样，咁我两个人俾家庭医生睇完之后就话。奇怪喎，因为你如果如无意外，呢两笪嘢咧就系一个所谓嘅辐射嘅感染，所以被烧伤咗。咁但系你净系烧伤咗呢个位置啫，其他位置冇事。 咁佢就觉得喂冇理由啫，我哋真係冇可能喺一个任何一个，即係尤其是佢度假屋又好，佢嘅森林又好，又喺个 唔会有辐射啊， 係啦，冇理由辐射啫，仲要係射到係射到嗰个尾龙骨嗰个圆圈嘅位置，咁就冇㗎喇喎。咁於是乎佢哋就開始擔心，其實呢可能根本佢哋成晚所謂瞓著咗嘅時間呢，根本就可能已經俾人攞走咗、 嗯、 之後再返咗嚟，可能做咗啲研究佢哋自己都唔知嘅。咁呢個只係所謂嘅，因為佢自己都而家好驚好驚，即係唔知道究竟佢哋嗰陣時發生乜事啦，即係如果除非佢哋可能呢一個 case 就係講緊佢哋唔清醒之下，可能第時要進行啲催眠啊，或者可能一啲嘅意識嘅心理分析啊，先至可以睇返佢之前做過啲咩。 嗯， 但係呢兩個女人走出嚟去講啲咁嘅事，因為影埋相㗎，即係講緊佢燒個痕呢，我都睇過嗰幅相，就係、是、真係好似個啱啱尾龍骨同 有幾大個，即係有冇一蚊咁大，因為係 一個一蚊大啲少少嘅位置，咁一個咁嘅圓形嘅嘢，咁。我又覺得得意嘅地方就係之後呢，其實有好多其他嘅附近居民呢，大概都有三至四個呢，都係出現咗咁嘅情況，都係燒傷咗啲嘢，尤其是有啲係三角形嘅 mark 啊咁樣等等，都係同一個地區，都係同一啲時間出現。咁啲人而家懷疑呢，那個地方呢就曾經可能大批地呢捉過啲人上去做研究。咁但係究竟係咪咁嘅情況，而家係仲要 做緊一代進一步嘅報告啦。 冇錯。 好，咁轉頭呢我哋會講 Time Machine。